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上海浦东新区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高地；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民族团结之花绽放雪域高原； 我国最东端高韩高铁线路首次试跑复兴号动车组； 海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304人，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文章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党的19大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必须常抓不懈。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文章指出，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动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文章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浦东要在基础科技领域做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公开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奶酪。 这个我们家乡做的。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八廓街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来自天南海北的商户在这里比邻而视，亲如一家。朵鸠仓藏装店老板卓玛， 他们很喜欢来我这里喝甜茶聊天，我们关系特别好，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也有信心会越来越融洽。 八廓古城有15个社区，生活着藏、汉、回、门巴等20多个民族。平日里，社区通过举办节日共同过、民族大讲堂、党员一对一帮扶等活动，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古城管委会副主任曹鹏程： 各民族兄弟呢，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交往交融。 在拉萨市达孜区唐嘎乡琼达村，来自甘肃的汉族小伙高永前和藏族妻子次仁曲珍正和合作社员工一起采收青椒。 我这个大棚可以种好多原来这边没有的蔬菜，跟原来传统比的话，现在这个一亩地的收入的话要高一些。 6年前，高永前随妻子回琼达村探亲，发现村里以种青稞小麦为主，村民增收困难。有大棚种植经验的高永前便把技术交给村民，还和妻子成立了合作社，村民自担旺酒。 在他们的帮助下，种菜的技术也教我，今年是得到了3万多。 目前合作社已建起90栋温室大棚，带动86户300人增收，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坦嘎乡副乡长曹坤： 这也是民族团结在我们乡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制定实施西藏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和创建规划，开启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征程。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尼玛多吉： 以开放不断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开放促交往，以发展促交流，以繁荣促交融，全区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16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民族关系，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今天首次在母家高铁参与联调联试，这也是复兴号动车组首次试跑我国最东端高寒高铁线路。总台驻黑龙江记者乔仁慧报道。 母家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线路全长371.6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全线设牡丹江市、林口县、鸡西市、七台河市、桦南县、双鸭山市和佳木斯市7座车站，是目前黑龙江省境内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牡丹江机务段指导司机刘钊： 往返进行时速200和250公里的试跑，使母家高铁全线能够满足国内所有型号的动车组上下运营的条件，真正实现全国高铁网的互联互通。 母家高铁联调联试启动以来，各系统和整体系统功能得到了优化，目前动态检测试验已经基本完成，满足试运行条件。牡丹江客运段高铁车队副队长卢震： 选拔130余名优秀乘务人员，配合有关部门参与联调联试工作，对高铁基础知识、动车组客运设备设施的运用、列车应急处置预案、服务礼仪等14项内容进行培训。 母家高铁联调联试结束后，将转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后续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今天是8月15日，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一个值得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布了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正次接受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调查官问讯后向美军提供的17页笔供。这份笔供系首次完整全面地进行公开解读，北野正次承认研究使用细菌武器进行了人体实验。请听报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的一名关键成员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正次在上海被俘。此后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将北野正次引渡回日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美国认为这样一个高层掌握着731部队的核心机密，绝不能流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所以在情报部门在军界的协调下，用专机专人把他从上海引渡，就是把他保护起来了。 北野正次回到日本后接受美军关于细菌战的调查。1947年4月1日，北野正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 原件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 17页的笔供书当中，事实上他也是等于承认了731部队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发。 金成民说，从1945年9月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美国从德特里克堡基地先后派出四批调查人员，至少对25名731部队成员进行了问讯，并以豁免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在美军的掩盖下，以石井四郎、北野正次为首的731部队成员免于战犯起诉，严重影响了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北野是1942年8月3日到1945年3月1日担任了731部队长，而在这个期间是731部队所谓的科学研究和细菌武器的研发，包括为此而进行的人体实验，数量最多、成果最多、规模最大的那一时间段。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4号0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24例本土病例分别为江苏18例、河南5例、湖南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例，均在河南，无新增疑似病例。 继续关注各地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14号0至24时，江苏扬州市新增18例确诊病例，河南商丘市新增5例，南京市、郑州市宣布中小学暂缓开学，请听报道。 截至8月14号24时，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5例，出院51例。南京市再次调整一处中风险地区为低风险地区。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中小学开学问题，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戴兴海回应说， 我市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幼儿园9月1日暂缓开学返校，在我市全域均转为低风险，满21天后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 从9月1号起，南京市中小学启动网课教学，大学可安排线上教学。对于高校学生普遍关心的返校问题，南京市规定，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已满14天未满21天的人员，到了南京将会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居家健康监测，直至满21天为止。8月14号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本轮疫情以来，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46例。目前，扬州疫情较前几日已有好转，全员核酸筛查发现的阳性感染人数呈下降趋势。扬州市15号在主城区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中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目标人群127万。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疫情的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不能放松防疫措施，需要坚决贯彻早前密接人员的要求，做到应格尽格，社区内要严格执行管控措施， 携带身份证扫二维码。 郑州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已于15号9点启动，预计17号完成采样，18号完成检测。郑州市27区淮河路龙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主任胡秋菊， 针对行动不便的人群，例如老年人、残疾人、长期卧床的病人，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入户上门进行核酸采样工作。 郑州市将原定8月25号的开学时间延迟，在延期返校期间实施线上报到、线上教学。河南商丘市15号发布通报说，因确诊病例尹某及其家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报告其实际行程，致使疫情防控措施没能及时跟进，导致商丘市疫情出现反弹。对此，商丘市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开始，普梅铁路建宁至灌寨山段进入动态验收阶段，为9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进行最后的准备。普梅铁路通车后，将结束福建宁化清流等原中央苏区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青海省柴达尔煤矿事故救援现场指挥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柴达尔煤矿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于8月2号被青海省煤监局责令停产整顿，并暂扣了安全生产许可证。该煤矿昨天中午发生事故，导致1人死亡，19人被困。 经过数日连续抢修，湖北省随州市、襄阳市、荆门市等因强降雨受灾地区已全部恢复供电。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5号表示，塔利班已攻占了阿富汗34个省会城市中的25个，最前线距离首都喀布尔仅有11公里。穆贾希德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塔利班将不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作战。阿富汗总统府办公室也否认了由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但是目前喀布尔城市内部进入了部分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发生了多起小规模人群聚集和袭击事件，引发了民众恐慌。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邦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15号声称，他们当天已控制了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省会贾拉拉巴德。该组织在14号还宣布攻占了6个省会城市，其中包括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截止目前，塔利班已宣称攻占了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25个，全国前10大城市中已占据8个。阿富汗政府控制区仅剩首都喀布尔以及中部和东部少数省份，战火最前线距离喀布尔仅有11公里。阿富汗总统加尼14号发表电视讲话称，阿富汗政府将尽力维持国家稳定，阻止局势进一步动荡，避免更多民众流离失所。他说，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已经同各派政治领导人和国际社会启动了广泛的协商。美国总统拜登14号发表声明说，他已经批准部署大约5000名美军至阿富汗，以确保美国和盟国人员以及此前协助美军的阿富汗人员安全撤离。拜登还重申了同阿富汗撤军的决心。 海地当地时间14号发生里氏 7.3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前，据官方数据统计，地震已造成至少304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海地已经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总台驻拉美记者孙宇报道。 当地时间14号上午8:29，北京时间14号晚间20:29，海地西南部的尼佩斯省发生里氏 7.3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约150公里。截至北京时间15号上午，地震已造成至少304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数百人失踪，多地大量房屋倒塌，一些城镇被夷为平地。此次地震在海地全国均有强烈震感，加勒比海域的多米尼加、古巴、牙买加等国也都有震感，并一度引起海地近海地区发生小规模海啸，大浪涌入一些城市的街道。目前海地政府已派出大量军警和救援人员赴灾区救灾，并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海地总理阿里埃尔·亨利表示，将调动全国所有资源进行救灾工作和灾后重建。他同时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团结一致应对当前灾难，并提醒民众对可能发生的余震保持警惕。据当地媒体报道，海地全国医疗系统已因新冠疫情处于饱和状态，目前几乎没有能力接治地震伤员。此外，今年的大西洋飓风季已经开始，近期将有多个飓风穿越加勒比海，这些因素将对海地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构成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网络推文称，联合国正努力支持当地的救援工作。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已展开相关救援工作。 本台消息，CGTN 智库北京时间8月10号18点开始，用英、西、法、阿、俄五种语言在 YouTube、推特、脸书、接触网等平台上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了第三轮网络民意调查。针对民调的第一个问题，您认为美国政府是否抗疫不力？81.7%的网民认为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许多网民还留下尖锐的评论，直斥美国政府抗疫失败。网民们指出，在疫情面前，美国政府忙着选举，党派之间互相扯皮，迟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控疫情。美国政客本末倒置，让财富成为决定生存的重要标准。对于 CGTN 智库第二个提问，在抗击疫情中，您是否认为美国少数族裔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全球网民投出了72.3%的赞成票，其中阿拉伯语网民的反响最为强烈。 在推特平台上认为不公平的阿语网民高达 81%， YouTube 平台上更高达 84%。 西班牙语和法语网民在 YouTube 平台上也都有 82% 认为不公平。关于民调的第三个问题，疫情爆发后，美国将成千上万感染新冠病毒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直接造成拉美许多国家疫情加剧。纽约时报评论称，美国这一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您是否赞成？全球英西法阿俄五种语言的网民给出了 77.7% 的赞成率，西语网民在 YouTube 上对此问题的赞成率高达 8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6,626,724例，累计死亡62,202例。专家称，美国南部新冠疫情失控，传播率或为世界最高。 澳大利亚政府官员14号称，当地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糟状况。为确保悉尼等地封城顺利实施，警方将对违反相关规定者处以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悉尼6月26号开始封城，经历数次延长。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7月，全球平均气温破纪录，成为自188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七月。2021年很可能会跻身有记录以来全球最温暖的十年之列。 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宣布，中国旅新大熊猫佳佳14号诞下首只大熊猫宝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祝贺。 科特迪瓦健康公共卫生与全民医疗保险部部长皮埃尔·丹巴14号发表电视声明说，该国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1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已下令该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返回，以抗议波兰就财产索赔期限立法。 美联社14号报道，根据该媒体对世界各国承诺捐赠及实际交付新冠疫苗数量的统计，中国捐赠疫苗数量大幅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实际捐赠疫苗数量只占其承诺数量的一小部分。 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地区11号遭遇暴雨并引发洪水，截至14号晚，已确认造成至少58人死亡，70余人失踪。 巴基斯坦警方15号说，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14号晚发生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10人受伤。再来为您回顾一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上海浦东新区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高地。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的是《民族团结之花绽放雪域高原》。 我国最东端高韩高铁线路首次试跑复兴号动车组。 海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304人，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舒心，主播张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